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个吓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圣诞之前嗰日嘅大军阀啦，12月23号，咁啊今个礼拜我谂可能即系圣诞前夕啦，就其实唔净止股市啊，其实政界啊，任何界别啊，都非常之有 holiday mood， 咁所以咧，即系你呢排咧，你要揾一啲即系题材嚟讲，做节目咧都非常之唔容易啊。咁啊，原本估计咧，即系呢个礼拜啊，林郑啊，呢个689啊，上京啊，会有啲花生炒下啦。原来都系冇乜，原来都系。 都系 business as usual。 系啊， 同正常上去呢一个嘅即系做述职系冇乜大分别。 系， 亦都冇乜 tips。 冇乜 tips。嗱，冇乜 tips 又原唔系完全冇 tips 嘅，其实有几件事我哋都值得讲下嘅。咁啊，即系大家本身就对阿林郑啊，即系有好多嘅期望啦。因为其实就吓、自从呢个老董啊揽咗佢之后啊，然之后好多工商界嘅人士亦都话撑佢啊，亦都话即系唔抗拒啊，又剩啊。起码嗰个行情啊，即系大家睇落去咧，阿林郑其实似乎系高啊曾俊华一截嘅。咁点不知去到上到去之后又黑面、啊。啊！仲要俾人哋耻笑、啊，坐入咩呢个咩坐大巴、啊，喺 Audi 都冇得坐、啊，咁啊，即系完全系冇适当嘅礼遇啦。咁但系就嗱、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其实咧，佢上到去咧，佢今日就佢上到去嘅职责咧，就系、负责出席一个咧故宫博物馆嘅一个所谓嘅文化仪式啊之类啲乜嘢啦，嗰啲典礼之类咁嘅嘢啦。咁啊，同时间就宣布咗一件事，就系话。啊！就香港咧，即系西九龙未搞掂噶，系咪？咁啊，西九文化博物馆啊，其实烂咗尾好耐噶啦。咁啊，因为而家高铁嗰度未搞噶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话呢个西九嗰个原址咧，就而家就谂住起嗰个叫做系故宫博物馆啦。咁啊，甚至乎咧，即系呢个北京落本度咧，就话啊，即系永久借出呢啲文物俾你去做展板咁样样。 但你知唔知原来咧、 啊， 即系最多系即系遗迹嘅地方咧，唔系叫遗迹啊，即系嗰啲过去嘅古董嗰啲咧。 啊 全部喺晒台湾系最多 嘅，但台 湾年咧系即系蒋介石嘅时候咧，临走嘅时候立咗好多酒噶嘛， 有咁嘅讲法，即系所以咧，你话嗰个咩中英呢、這个唔系中英联合声明啊，即系嗰个叫做系三份不平等条约啊，咩南京条约啊，嗰啲喺晒嗰个 北京 条约系啊，喺晒台湾噶嘛，嗰啲嘢系，咁所以吓游蕙禎嗰啲先至话啊，即系香港嘅主权咧，就应该系台湾去 claim 嘅，其实吓、中华民国去 claim 嘅，咁啊唔好讲得太远啦吓，咁啊就，但系嗱，点解无端端话要哇咁落重本咁样样叫你搞个故宫博物馆咧？即系因为其实咧，你话故宫博物馆咧。就好突兀㗎其实係。喂你嗰个 suppose 呢其实你喺嗰度发展呢啲咁样文化事业。即係諗住就係话俾唔同嘅即係你话粤劇又好啊话劇又好啊乜劇乜劇都好啦都諗住喺嗰度做嗰个表演啊或者喺嗰度即係去俾佢哋即係做呢啲咁样嘅参即係国际城市之类咁嘅嘢。喂但你无端端喂你本身你用地都唔够多㗎啦。甚至乎已经系俾呢个高铁啊就哇你而家你仲要即系食咗好多地方根本上就即系烂尾烂一半咁滞。咁你而家我諗可能即系其实你搞个故宫博物馆起码可能唔使咁多钱啦吓、照返个冇抄返啊即系你而家因为其实而家真系十万咩有一撇㗎嘛都唔知搞成点㗎嘛乜嘢都要等呢个高铁嘅。其实系咁不如高铁啊个高铁站变咗故宫博物馆咪算咯。系咪？即系你故宫博物馆特色嘅高铁站，咁就唔使啦。 咁啊，高铁站就叫故宫咁样。 系啊，故宫站咯，咪就叫做 喂，仲好啦，喂，大佬，喂，啲人个个络绎不绝咁样样由大陆落嚟，吓、啊、搭高铁，喂，嗰度就系故宫啦。 不过我觉得阿爷咧今次咧个做法咧就好简单啫，话俾香港人听。即系话我都好关顾你嘅，同埋呢个系一个体现主权嘅表现嚟噶嘛？ 系呢、這个 exactly 呢个 exactly， 我啲古物，我啲古董都摆咗喺你香港咯， 系啦， 证明呢个地方系能够反映到我一国嘅存在啊嘛，咪得呢个意味嘅咋？所以我哋之前喺度估，喂，梁振英上去述职会唔会有小动作咧？林郑会唔会借呢次机会系即系有人阴点佢咧？咁喂，呢啲全部都冇发生。所以有时我都觉得老共咧系几叻嘅，即系玩呢一个咁嘅政治游戏咧，就真系好似我经常咁讲，一啖砂糖一啖屎。 唔系， 中意就俾啖砂糖，中意就俾啖屎你，等你成日都估佢唔到嘅。 咪天威难测啊嘛，呢、這个就系、是，即系独裁者嘅虚荣就在于。即系佢系要 你估我唔到， 系啦 ，exactly， 即系天威难测呢个就系所有独裁者嘅虚荣嚟嘅。咁但系就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咁即系集几两集前都讲过，其实咧，咪起码我讲过啦，我系两个女人都唔系一部实棋嚟嘅，林郑又好，叶刘都好，佢第一部都系一部虚棋嘅。林郑，你如果嗱，即系正如啊前日啊呢个连月增咁写篇文就讲啦，就系、是、话。喂，如果林郑真系嗱，你谂下啦，佢喐六八九，你估有冇 planning 噶？你会唔会系即系一时即系喂，真系同佢努力过啦，发觉唔掂啦吓，先至话哎呀，见到唔掂，先至突然间查喐你啊？唔会噶嘛，大家都觉得佢喐啊六八九，甚至乎哇，你连结埋啊，佢喐啊宋平啊，甚至乎而家又揾埋张晓明上去照肺啊。喂，其实呢啲全部都系长期嘅部署嚟嘅、哦， 咪所以林郑其实咧，即系某程度上咧，而家睇翻事后睇更加清楚，其实呢个女人都非常之聪明嘅，亦都有谋略嘅。就当即系社会矛盾咁严重、咁撕裂嘅时候，大家一致向六八九，佢就褪一褪，拿一拿先。就话即系官到无求就系呢个胆字 胆字大 系嘛，甚至乎喺林六甲六八九话辞职之前咧，一段时间里边咧，佢啲公开嘅场合嘅讲话里边咧，又喊苦喊忽咁噶嘛， 系 好似同大家即系说再见咁噶嘛，一个屈美神嗱，我后屘我谂到佢呢个计谋，当大家喺度谂紧六八九同埋呢一个曾俊华嘅时候，即系两个极端嚟噶嘛， 系。 即系边阿爷撑唔撑边个唔系一个关键住先啦，但系就佢起码中间可以摄到个位出嚟。 呢个就睇个路线啦，即系我哋 即系两害相权就取其轻。咁你而家林郑咪做到呢个角色咯？ 系啊， 即系例如话好多工商界系好唔妥六八九嘅，觉得佢即系搞到个社会好撕裂、好唔稳定，甚至乎令到个社会嘅对抗嘅情绪好严重。即系当然民主派系以为首啦，做呢样嘢。咁但系工商界都会睇噶嘛。好啦，阿爷一褪一褪，咁林郑咪啱啱摄啱呢个位咯。 啊， 喂，呢个位摄得几正啊！喂，如果阿爷唔系完全一面倒倾向你香港人嘅民意嘅时候，起码 at this moment 嘅民意咧，喂，咁佢拣林郑系完全有道理。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林郑唔系一部唔系真正嘅天面即系呢个天。 我唔敢讲。你 elaborate 下你嗰个谂法点样？ 嗱，我系同意阿连月珍嘅讲法嘅，因为其实唔系话冇往迹所寻噶嘛，即系你记得，如果老董嗰次，老董脚痛落台，系即刻落台，佢就唔系话做好做满先至落台嘅。咁点解佢要即系即刻要脚痛落台咧？咁样样，点解唔俾佢挨完嗰任期先咧？咁因为其实嗰阵时就系话，俾阿曾荫权上嚟，就令到所有人都死咗条心。 收声 系啦，唔好再话即系你话 成个反对派阵营咧，都系会收声。 系啦，即系起码唔会话有人再去争呢个位啊。 但系我觉得连月增呢个估计咧，有少少差异喺而家现时嘅局势里边，因为你都系离选举咧，唔系太长嘅时间。上次董建华连任之后，0371 哦都有系 考验咗一次嘅0371。一完咗即系任期，你谂下9899、2000、0102，跟住就0371，俾多次机会你，04一样咁多人嘅时候， 佢先叫你腳痛落台咋嘛。 咁如果你得返半 年。因为你仲有一半嘅任期㗎嘛。但而家你得返半年。 如果得返半年就觉得你。 好嚟 点解咁都忍唔到呢咁样。即係 冇错啦。 因为其实你而家數返。 要雙規你。 係啦。咁數返係仲未试过雙規㗎嘛。因为如果你要雙規你嘅话又系嗰样嘢啦。又系要照顾到呢个所谓独裁者嘅弱小心灵嘅真系，喂咁啊，即系证明我当初冇眼光系咪？吓、啊，即系点解都系我拣你嘅？即系都系阿老董嘅时候，就叫我拣你噶嘛。咁、但系今次系咪仲系听阿老董去说咧？咁其实啊，我记得上次有咩上个礼拜啊，或者唔知罗建熙讲定边个讲啊，就话喂，如果老董真系掂嘅话，阿梁振英就唔会落台啦。咁啊，梁錦松就唔会上唔到啦，所以阿林鄭你都唔需要话咁咁嚣张咁样。咁但系 李永达嘅讲法就话林鄭老董咧一个好黑嘅人嚟， 系啊，好黑嘅人， 系再加罗建熙头先嗰个分析，但系我觉得总括嚟讲，即系喺而家咁样嘅即系乱局里边咧， 啊， 你话曾俊华阿爷唔俾佢辞职。我觉得仲大镬过俾佢辞职。嗱，如果你用独裁者嗰个嘅即系思考同模式去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喂，我宁愿俾你入咗去，我一手怼低你，去彰显我嘅权威啊！如果我而家已经顶你嘅话，喂，咁就同佢成条路线同埋个人事布局系有少少差异噶。嗱，唔好讲人事布局住，先讲路线。你喺呢一个咁 critical 嘅 moment。突然之间叫即系梁振英，哎，你唔好连任啦。呢个系罕有噶嘛？老董头嗰五年都唔系做得好好噶，已经我哋嗌紧董建华落台噶啦，系咪？你都唔俾佢继续 keep 住喺度，做一半叫佢话嗌脚痛，跟住而家梁振英话个女自己有事。喂，其实呢个先系独裁者玩弄权术嘅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佢苏花都冇睇过佢女嘅， 我冇话唔撑你啊，系咪？我冇公开讲话叫你走啊，叫你查找不足咋。老实讲，即系如果喺董建华嗰阵时候， 唔系喎，而家仲好认同佢吓、啊，即系你起码你而家唔三唔四咁样样揾个王毅，即系外长王毅，即系见佢吓、啊、又唔对口嘅，咁啊有啲人话啦，你咁啊揾外长去见佢咧，系咪你喺自己喺度分裂国家咧？喺咪度？ 跟住一个咩环保局嘅喺度系又见佢啊嘛，跟住全部都系大赞佢嘅咩坚定即系守护一国两制啊！ 系啦，即系而今日令到我哋最担心嗰样嘢咧，就是、其实佢今日真系见咗阿习近平啊嘛。咁而習近平講咗兩次，就係話提咗港獨係要堅定不如去打港獨。咁既然你覺得港獨唔係虛嘅，你覺得係實嘅，咁係咪即係話梁振英路線係會繼續堅持落去呢？只不過換個方式去做， 好簡單嘅道理，即係阿爺唔會淨係信你特區政府提交嘅工作報告嘅，都會從各个渠道、各个方面去研判香港嘅政治形势嘅。 系啊， 喂，对独裁者嚟讲，我梗系唔会信一个人噶啦， exactly. 我梗系信几个人噶啦。 你知唔知点解咧？即系因为今次咧，阿梁振英咧，真系见阿李克强嘅时候咧，佢都系自吹自擂啊！我好犀利啊！我搞呢个咩吓？呢、啊這个呢、這个咩创科局啊？咁样样啊？跟住喺度即系夸夸其谈咁样样。咁啊，跟住佢自己。因为跟住突然间啊，李克强咧就集住佢，咁究竟你实质喺创业啊，同埋呢个即系创新嘅方面做咗啲乜嘢啊？我发觉李克强好中意集住佢，真系， 即系你吹到花生台几劲，咁你有几多人收听噶？你有啲咩具体嘅嘢显示到俾我哋睇咧？咁咪呢个咪就系一个反应 啊？ 所以你从今次阿爷嗰个部署。我先讲第一样就系、是，佢唔可能唔俾曾俊华辞职。我收到嘅信息咧，可能系过两礼拜之后咧就会即系发生同埋出现。但系佢要吊住你，等你有条人死啦！我会唔会 approve 噶？我会唔会 approve 噶？但系你谂下，佢而家计佢嗰条数，佢唔 approve 你，佢咪仲大？ 系啊，因为其实因为佢而家放紧长假嘛。咁照计嚟讲，年假咧就话22日嘅。咁如果你过咗22日，咁你之后翻工咪好样衰？系嘛？佢真系好 Q 样衰、啊，大佬。 但系佢要吊住你嘅目的系在于咩咧？就系你唔好咁快俾人睇穿你嘅底牌。因为如果你话一俾佢辞职，其实 有啲人嘅诠释就会觉得就係、是、起码我都俾绿灯你啦。 Yes or no 啦，即係 俾你去参选啦。 如果你话係徐少华讲法就係两个可能嘅啫。曾俊华一系就係系习近平嘅心水嚟嘅。一系就唔系。系嘅话如果系唔系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而家可以解释到。即係你见到升到 嗰个。以我对曾俊华嘅理解呢同埋你见佢喺官场咁多年佢哋唔会轻举妄动。 是 即係佢唔系我哋脾性搞政治嘅人有时有啲情绪有时有啲脾气有时有啲好精心嘅计算。但系咧，我哋永远估唔到自己系开咩牌噶嘛，连自己都估唔到噶嘛。 系系系。 但系呢啲咁嘅 A.O. 咧，佢哋嗰个出身、佢哋嘅背景同埋佢嘅成长咧，其实佢系循规蹈矩。 系。 你唔放我一马嘅话咧，我唔敢硬嚟嘅。啊。亦都几廿岁人，你硬乜鬼嘢嚟啊，大哥？所以今次你睇习总见梁振英嘅时候咧，甚至乎即系所有嗰啲官去见梁振英嘅时候，嗱表面上。无论你话外交部长又好咩环保局系咪我都唔记得咗嗰个系咩鬼嘢同佢喺度讲嗰啲喂其实完全同行政长官系冇关系㗎。 系。 大赞佢啲系冇关系㗎。所以我头先我讲一半你集咗我少少我啱切开咗个话题就系话如果习近平收个风嘅时候除咗你话呢个港独思潮佢都会问个原因喺边度。 系。 咁你唔同嘅人会同佢讲有唔同嘅诠释，包括你成个梁振英嘅管治，包括你香港即系成个深层结构嘅问题。喂，点会唔辣到你身上啫？如果唔系，你点会攞你个女嚟做藉口话要辞职啫？唔系话辞职啊，即系话唔继续连任啫。喂，呢个系冇道理喎，完全。所以有啲人估今次梁振英可以做到咩小动作？喂，老实讲，你对住共产党呢个咁嘅大独裁者。佢玩呢啲咁嘅政治拳術，叻過你好多倍啦！你點可以借佢嚟擺佢上台？喂，佢好多次都係㗎啦，見完習近平又自己喺出面講一大堆嘢，其實就同即係新華社嗰份稿係有好大嘅差異嘅，係咁俾人喺度捉，其實係冇意思嘅。喂，你估佢喺雨傘運動嘅期間已經睇唔穿你個籠爺咩？ 係啊。 系咪啊？系啊，钟树根先喺度滚我哋嘅啫，话其实习近平系想开枪嘅，梁振英系顶住唔想开枪，你唔好呃鬼食豆腐啦，系嘛？ 系啊，真系调翻转嚟讲啫。 喂，第一山高皇帝远，离得越远嗰条友，其实越冇切肤之痛嘅。 系啊， 仲最紧要你搞掂佢，你唔好烦住我就得噶。喂，点解你冇得连任啊？就是、因为你烦住我啊，哥。你成日要将你嘅问题变成一个国际嘅问题，唔单止一个地区问题咁简单啊嘛！你谂下英美嘅势力或者欧盟嗰啲咁嘅力量，不断喺度夹住香港嚟抽水，抽老共水啊！嗱，你从老共嘅角度去谂，喂，唔好再搞我啦啩，系嘛？喂，所以今次习近平讲嗰两条底线系有少少道理 嘅。 喂，佢收嘅 message 就系咁，佢唔会收十几廿板纸噶嘛，收两板。就是关于对香港情势的研判形势的研判咪就是这样咯咪就是看到就是说香港有这个港独思潮咯咪就是三申五令咁话俾香港人听或者话俾梁振英听话俾未来嘅特首听你同我搞点呢个问题去啊大佬我唔理你究竟系咩原因不过佢就已经研判咗呢一个梁振英系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同佢成个嘅管治同埋施政。所以今次都冇任何信息俾任何人话佢要边个做特首，亦都系有道理的。如果你系佢，你都会退一步谂，我咁快表态做乜春啊？ 系啊，咪同埋你知唔知咧？今次咧 越愿意，你哋越要靠我 啊！ 无论林郑、叶刘、胡国兴同埋呢一个嘅曾俊华都好，全部都要睇我面色做人。我越愿意啊嘛。我越唔咁快表态嘛， 啱啊！ 第二，我越早表态，咁咪仲更加多钱。同埋你唔好忘记，而家好明显反映出嚟嘅就系成个嘅港澳办嘅系统，同埋呢个即系所谓嘅党中央，其实喺处理香港问题上边咧，好明显睇到有分歧噶嘛。即系都唔使讲话嗰啲系咪即系法轮功嘅论调，呢啲系咪阴谋嘅论调，系好明显睇到有分歧。你想想 如果你话最近嗰段新闻，叶国谦同呢个建曾俊华嘅时候同佢讲话，中央同埋民建联都唔会俾票你。 佢话基因唔同啊， 基因唔同。咩叫基因先？屌，咁曾荫权同你基因同唔同先？ 佢话就系话，就算阿爷俾你，我都唔会俾噶啦。系咪咁唔听话？ 唔信 系咪咁唔听话？咁精忠咁忠于自己嘅阶级背景啊？ 你只能够反映到佢系代表咗某一条嘅政治路线。 其实就系你今次咧，好搞笑嘅，其实叶国谦咧嗰次见，即系上个礼拜二啦，就见阿曾俊华。其实如果大家睇翻即系上个礼拜啲动新闻咧，就阿曾俊华咧一路同佢讲嘢嘅时候咧，就一路笑笑口嘅。咁啊，叶国谦就含住背咁样样，亦都唔会讲其他嘢啦。咁啊，照道理咧，就嗰几句说话咧，就其实喺嗰、那个。吓、啊，即系我记得董新闻咧，佢唔知佢系睇，佢系望住个山景嘅时候讲嘅，喺个 Bacon 嗰阵时讲嘅。咁就嗰阵时啊，阿叶国谦当时嗰个说话，佢系代表自己去讲嘅啫，代表自己去见佢啫，唔系代表民建联、啊。 我唔信咯。 咁而家今次 明眼人都唔会觉得你咁讲系呢个真话嚟。 咁而家星岛话爆你、啊。就话你系即系话你今次系代表民建联，点解你今次你唔讲佢又讲大话咧？ 系嘛？仲有，如果 咁即系真嘅啦，其实系 叶国谦真系见过曾俊华，话俾佢听，叫佢唔好选。我系曾俊华都会同佢讲，你点可以代表中央啊？第二，好啦，如果你话代表中央嘅话， 吓 中央到今日都仲未表态。如果佢表态嘅时候，你民建联冇得唔跟我噶。投我噶，大佬，我又唔信啦、啊！你咁够扑，阿爷落咗 order 你吹鸡，你竟然唔跪低，我死都唔信啦、啊！喂，所以如果我系庄真，我都会咁讲啊！你攞清楚信息先讲啦。你究竟代表系港澳办系统啊，定系还是系党中央嘅，定系呢个习近平嘅系统？ 唔系，所以其实嗰次嘅会面，如果你根据星岛嘅讲法，其实所谓星岛嘅讲法咧，说穿了。其实就系叶国谦嘅讲法，自己叶国谦自己同佢对话完之后咧，就自己爆俾佢听，系嘛？点解星岛一直以嚟有恃无恐，又话红灯乜柒嘢？原来一条线咧就系叶国谦，吓、啊、就系民建联， 即系话而家现时嘅港澳办系统 系啦嗱。而星岛篇文咧，即系大旗本啊嘛，佢就话啊嘛，其实阿曾俊华唔肯。即系唔肯被劝退，就是因为佢觉得而家喺度唱红灯论嗰班友咧，全部都系即系呢个中联办嗰班港澳系统唔代表中央嘅。咁中央如果佢咁有信心嘅时候，即系曾俊华喺中央真系自己有线、哦，咁嗰个人喂边个可以俾到咁大信心佢咧？我谂 咪就阿习大大， 我谂唔会系阿张德江啩吓。 啊、所以我话嗱，你一方面你睇到即系其实中共嘅内部喺处理特首呢个选举嘅问题上边，到目前嚟讲都系有分歧。 啊、 另一方面亦都睇到就系老共嘅唔同嘅派系系利用紧香港呢个地方作为佢权力斗争嘅一个工具。呢个系第二方面可以睇得到。到目前嚟讲，其实根本所有嘢咧都好似一场戏咁睇。未来嗰三四个月咧，即系大家有排有大把嘢讲啊，大佬，即系我哋唔愁冇问题啊。去讨论啊，屌喺大军阀里边，因为根本而家个局根本大家都未摸得头。我而家唯一去估嗰啲咧，全部都系领导人从一个独裁者嘅思维里边去判断佢会做乜嘢。 系啦，咪其实而家嗰啲迷雾咧开始又越嚟越清楚噶啦。边啲人点样谂咧？即系其实起码喺阿曾俊华呢一块啊，佢系真系觉得 佢系有机会。 佢真系 觉得自己有机会。 佢真系觉得系阿习近平系阴点咗佢。咁嗱，你谂下啦，嗰个对话系点样啦？唉，阿边个？阿叶国谦同佢讲：你唔好以为阿习近平你握咗两次手，你真系当真呀？真系红灯咧。咁如果你系只阿曾俊华，你会点样答？ 唔系，我就会计一计自己条数咯。你将上一次唐英年嗰啲票打个 discount， 好似我上一次咁讲，点都有200喺手啦。跟住你泛民嗰啲， 话自己出人又好，话投白票，点最后翻都系三百啦。咁你咪赢我嗰五百咯。你攞七百嚟赢我嗰五百咯。 佢唔敢计呢啲数，佢唔攞。喂，唔系佢唔会，佢唔会攞翻呢啲数嚟要挟你。 而呢一个咧，就系、是、老共最投鼠忌器嗰一样嘢啊嘛。你经过上一镬。上一镬唔关民主派事，系你成个建制派内部嘅分裂，你都系得689票。果然话俾你听，呢条友系会大出大事。好啦，今次你仲唔痛定思痛？虽然独裁者唔会明显话俾你听，我系改过啦，我觉得过去嘅路线系有问题，但系佢有好多暗示噶嘛。你谂下，689冇得连任，其实就已经系一个嘅路线嘅转变啦。啲友仔而家就恃住系作为港澳办嘅系统，咪猛话俾大家听，唔系路线嘅转变啦，呢个系 Plan B 嚟嘅咋，嗰个系之前嗰个系叫 Plan A 咁样，佢喺度模糊紧大家嘅视线咯。 唔系 但系如果你从了解老共嘅即系斗争嘅思维，同埋即系点去部署人事同埋政策或者路线嘅，你就会觉得呢个唔单止系一个人事嘅安排。 系 而所理解嘅所谓 Plan B， 呢个系一个改弦更张， 亦都有另一种可能。 所以我曾俊华唔信你叶国谦嘅呢个讲法， 系唔系即系佢自己有咁嘅信心啦？亦都有另一个可能。其实咧，点解而家喺度胶着紧咧？我又觉得啦，我又觉得起码有咁嘅假设先，就其实咧路线冇改变，所以咧习近平今日先咁强调就系要反港独。 唔系呢个路线咧。我都分析过好多次，就任何一个人做中国嘅领导人都好咧，都唔敢讲。 系，唔系，但系 呢条系底线。 系，呢个当然系啦。 就算你问佢真系俾我做到都好，我都唔知我敢唔敢 break 呢条底线。 但系我假设咧，即系我讲埋，我假设咧就系话，嗱，即系呢一个假设就系咁样嘅，就可以解释到点解而家仲系晾住佢，唔批佢辞职，就系话嗱，我而家讲俾你听。我就算揀你曾任，我就算揀你啊曾俊华都好，我路线系唔会变噶啦。但你肯唔肯 back down？ 你肯唔肯政治上面吓、啊、有呢一、這个叫做系投名状，真系会大大声声系反港独，唔好再喺度玩嗰啲民粹，唔好以为咧落去深水埗食肠粉吓、啊，或者系去咧即系呢个咩嗰啲乜鬼嘢平民米芝莲咧食下嘢，咁然之后呃取民心。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嘢，我而家揾阿林郑，又揾阿叶柳，佢哋咁不得人心都好，佢都要讲一啲咧，即系向中央表忠嘅一啲政纲出嚟，其实就系夹你啊！我话俾你听，我想拣你，但系我唔想 你乖乖地， 系啊，我唔想放弃呢条路线，起码喺港独上面你要有明确嘅立场，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都有可能嘅，其实系。即系你话路线唔变，路线变都可以揀曾俊华，但系曾俊华佢一定要做翻啲表示咯。 你识做人咯， 系啊。好，休息一阵。哇，呢一节好长啊， 几多分钟啊？最后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